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翻嚟呢个6月23号嘅大军阀。咁今日咧有我同阿土伯啦，咁啊龙咧就呢两个礼拜公干啦，啱啱落机，唔好烦佢啦，得翻我哋两个啦。今日就咁就嗱，咁其实呢个礼拜咧嗰个焦点都系集中于喺林郑嗰、那个即系新班子就开始陆续就揭晓啦，系嘛？丑妇就终须见家翁，系嘛？咁啊，你而家见到其实亦都正如佢所讲，即系冇惊喜都冇惊吓，系嘛？即系点解会讲？即系点解咁佢突然间点会讲得咁 humble 啲？即系觉得冇惊吓已经系咪好满足咧？即系我唔明点解会咁样 嘅。惊吓系一个好堪玩味嘅字眼 啊！ 我又唔信佢系完全冇度过喺度爆肚咁讲出嚟，好似我哋做节目咁，即系吹大吹嗰种。 居民呢个山碑好似系泛民嘅啲人士去度嘅，咁我唔知佢泛所谓泛民嘅意思咧。其实是什么意思啦，是吧？ 但是这句说话其实是个鬼啦。 是、啊。 即是有惊吓啦。 是。 是不是即是你都可以这样换你的嘛，是不 是？是。但是呢即是我觉得这样的，其实你既然呢你整个班底呢都是即是叫做是公务员班底啦，即是 AO 班子啦，那你那个高官问责制就算撚数啦，不要撚去搞啦，即是讲真。 喂，其实2000年到是不是 系 就开始实施呢个高官问责制嘅时候咧，泛民咧或者我哋都好啦、嗯，都有一个评论就话：喂，你其实高官问责制，你要连结一个选举嘅制度， 系啊，啱啊， 同埋连结咧系个政党咧先至会成功嘅。 嗯 ，otherwise 你而家咁样咧就变成系你自己嘅政治分赃同埋摊派。 嗯， 同埋大家都知道喺呢一个咁嘅制度里边咧，尤其是喺现时嘅制度里边咧。你基本上有好大嘅矛盾喺度，矛盾点喺度？嗱，你做林郑月娥都好，嗱，我当俾个 benefit of doubt 先，佢想拣最好嘅人才。第一，你阿姐即系过去嘅日子里边，俾人睇晒你穿晒你个套路，都唔敢同你做啦，咁烦系咪？我讲咗十次啦， 呢个系个人因素啦，但系我觉得 女人做 boss 系最麻烦嘅，系咪？佢做你 junior 就冇问题喎、烦到你死咁滞㗎喎，呢个此其一。第二就係、是、如果你能够满足到香港人嘅心愿，即係话嗰个人起码都有啲能力嘅话，过唔到阿爺嗰关㗎喎。 咁你而家嗰个谭允之咪就係一个咁嘅人囉，即係你嗰个叫做係政务律政司司长 嘛。唔单止係谭允之 啦，仲有郑若骅啦， 仲有邱腾华。本来谂住揾佢做呢个政务司司长噶，阿爷都抛啊！喂，所以其实佢真系过程里边咧，例如财政司司长都好，其实佢都揾到唔少人噶，即系想代阿汤放波啊，因为一来佢嗰个形象太差，好简单啫嘛，我有班同学 啲 accountant 嚟嘅，系点解咁憎陈茂波嘅？ 都睇佢唔起嘛，系咪？又唔系 Big Four 出身，系嘛？即系喂呢、這个呢、這个 accountant， 即系其实系乜都舐嘅。即系你嗰啲即系小恩小惠啊，系嘛？即系你走去囤地啊、做劏房啊呢啲乜嘢，其实嗰啲系好唔 decent 嘅。你作为一个 professional 嚟讲系，系嘛？ 跟住海外有公司啊，又话嗰、那个控住嗰间物业嗰个咧，又话嗰个系多文嘅 company 咁样。 唔系啊。最样衰嗰样嘢咧，就系而家呢两日咧，就日本仔啦，系嘛喺度耻笑香港人，就系话屌你老尾，你而家香港嗰啲咧，瞓到啲全部棺材房嚟噶，系嘛冇嚟尊严噶。喂，其中一个元凶系边个咧？ 咪汤房波， 咪就系汤房波咯。喂，呢条友就系做汤房，即、就、系、是、做棺材房嘅一个元凶嚟嘅，元凶之一嚟嘅。佢系做财政司，你话几捻样衰？ 咪所以你睇。今次林鄭成個班子咧，嗱，我哋先一陣間先講，即係行政會議嗰部分咧、你講翻個高官嗰度，其實佢唔係喐到好多人嘅咋，佢有能力喐嘅都喐唔到好多。嗱，第一， 喐夠咩？ 確實梁振英係開咗一個非常之壞嘅先例。佢、定嗰個政治標準已經唔係講緊能力標準，唔係話嗰樣嘢佢有 expertise， 唔係話佢有民望，或者佢有能力嗰種。喂，佢仲要有政治正確性。所以你可以揀人好少嘅咋，再加上你咁嘅性格，再加上香港咁嘅政治环境，边个入你个月厨房啊？ 唔系话仲有政治正确性，应该话系政治正确优先。咁呢一个其实亦都唔系佢嘅标准，亦都唔系， 咪就红喺度转紧要咯。 啊、即系呢个其实我觉得呢个唔系话梁振英嘅因素噶啦，已经去到。 所以你话而家喺香港佢可以揀嘅人里边，你又要红又要专嘅话，你要咩人揀？咪唯有剩翻嘅咪梁振嗰啲过渡住先咯。 唉，阿土伯，我问你， 我系佢都会咁谂啊。喂大佬，七月都嚟紧啦。你选完嗰时候几月啊？选完系三四月嗰时候啊嘛。你得两三个月可以组班。个个都 reject 你。好啦，唔 reject 你嗰啲人，又俾阿爷收咗佢。咁你剩翻咩嘅？ 即系你咁讲，你话搵人助选咧就唔难嘅，即系粒粒皆星系嘛，即系嗰班友即系 嗰啲系等阿爷吹鸡嘅啫， 系啦， 一吹佢咪全部埋位咯。 咁嗰啲亦都系午夜凶铃啊，嗰啲又恐吓啊，又剩啊，即系威逼利诱啊，嗰啲又搵即系喺大陆嘅关系嚟喺度威吓你啊，嗰啲咁样样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呢招可以威吓到人投票，但系唔可以威吓啲人去即系埋班噶嘛。系嘛？当你系可以要同你共事嘅时候，你就唔系话午夜凶铃就可以搞得掂嘅。即系同埋一个讲法就系话，即系嗱，即系譬如你话今次原本话想揾啊，即系谢伟全就做呢一个发展局噶嘛。而谢伟全其实系阿梁粉嚟噶嘛，都系。咁点解佢唔做咧？就系、是、据传就系话，哎呀呢条友咧就心里有鬼啦，系嘛？即系觉得咧，即系如果要做局长嘅话咧，就会好容易俾人揭阴私啊。系嘛？咁除此之外咧，其实 即有丑闻， 系啦，即系亦都好多人咁讲啦，就系话，其实佢咁讲法都有代表性嘅，或者咁讲就系话，唉，即系而家你知啦，入业厨房啦，俾人哋起底啊嘛，咁样样。 唔系你财政司司长嗰个位啦，嗱、星岛嗰度咧都有讲嘅，五月几嗰时候，我记得一个叫咩欧阳柏权， 系欧阳柏权， 即系佢个 background 都唔错喺财金方面，咁但系究竟系佢唔制啊，定系拎到上去俾阿爷？阿爺唔要啊，甚至乎好似汇丰同埋渣打咧，啲财金嘅高层咧， 啲 Nike 去嘅系咪？ 都揾过啊， 揾过， 一就系人哋唔肯做，二就系拎咗上去嘅时候，阿爺 ban 咗你，翻转头， 唉， 咁你点搞啊？喂，阿爺个考虑好简单啫，嗱，你揸住香港嘅荷包嘅话，其实危险噶嘛，如果揾条友系信唔过嘅话。 或者有外國聯繫係嘛？即係你如果係嗰種外國味太重嘅，即係可能我覺得咧，即係你去到阿曾俊華呢一個咁嘅例子咧，對於中央嚟講，佢哋已經有陰影。即係好似喂，如果有啲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或者你同啲鬼佬熟係嘛？即係我已經信你唔過啦，係嘛？因為其實你嗰個陰影其實係累積嘅，尤其係 所以嗰陣時候冇人信一樣嘢，就係冇理由佢做得財政司司長。其实谂住同特首嗰个 level 系差唔多嘅啫嘛，系咪？有乜理由你话信佢唔过啊？原来真系信唔过嘅。 系， 同埋经过呢一役之后咧，阿爷更加会小心翼翼。即系我俾得你做呢个位嘅时候，你掌握咗我十年八载喺财政方面嗰个控制大权嘅时候咧，又唔可以公开喐你， 越喐你係越大鑊。喂，所以嗱，而家你嗰個所謂嘅高官問責制，林鄭嘅早班班子裏面，如果你大家諗翻轉頭嘅時候，咁我又覺得即係嗰陣時候話錯都係陳方安生。 嗯， 陳方安生同老董，即係除咗話嗰陣時候法輪功借咧市政總署嘅牆個問題係有分歧之外，或者喺嗰陣時候啊鍾庭耀嗰個民調裏面有分歧之外，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分歧，點解佢最後唔做呢？就係、是、高官問責制嘛。 嗯， 因為你係將成個政務司司長個公務員系統係架空咗噶嘛，完全係。 嗯， 本来架空咗个特首啊，即系谂住系真系换支国旗，揾个人 ceremonial 摆上去，去噏下吹下水咁样，系嘛？作为同中央嘅桥梁，即系面对香港市民。好啦，你而家嚟咗呢个高官问责制，唔单止系政治分赃、政治摊牌嘅问题，就系、是、好嘅人都冇喺度。如果你翻翻以前嘅制度，即使你话诶咩公务员中立啊，扮 Q 晒嘢啊咁样，系嘛？即系嗰班人依然系官僚主义，哇，都好过、啊。因为那班话晒都是 AO， 是经过在即是每年的几千人或者成万人以上的人筛选出来的精英。 嗯， 那班人在整个即是官僚制度里面起码都是会按本子办事的人。不会是即是走法律啦，看一点 circumvent 的情况来出蛊惑。 嗯， 同埋那些有丑闻神早就知道的啦。因为个个都要做政治审查噶嘛，所有即系嗰啲高官系咪啊？边有好似嗰次嗰个咩麦齐光嗰啲咁鬼黑噶，大佬系咪？嗰阵时候其实系好 common 地，你租我的单位，我租你嘅单位，嗰啲嘢嚟噶嘛。咁后屘咪改咗咯。所以你谂翻转头，高官问责制而家喺林郑月娥就基本上系食晒，系揾唔到一啲好叻嘅人。亦都揾唔到一啲相对好啲嘅民望。 冇啊！咁你如果你 如果我系佢都咁谂啦，你喺个选举过程里边，俾人嗌咗 CY 2.0，我就快快脆脆喺嗰嘅话，而家叫三 C 十几局嗰度，十三局嗰度，全部清晒嗰啲友走啦，可以清嗰啲又是民望低嗰啲，有啲友系 hea 嘅，即系好似张建宗嗰啲，我好 hea 嘅啫嘛，系咪？所以你话佢好打得，你连建立你自己的班底、你自己的治港班子的能力都冇啦，因为第一，阿爷在上面夹住你，你就算佢最近讲港独嗰单嘢，其实佢讲得唔错噶噃，我哋认同噶噃，跟住即刻阿梁振英出嚟，好似太上皇咁，即刻纠正你，咁跟住佢咪要讲翻激啲咯， 佢讲翻啲人话啫，咁即系咁讲啦， 即系佢话俾阿爷听，嗰样嘢系唔存在嘅呢个私情，亦都冇市场嘅，跟住梁振英。就差唔多个意思，就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唔系，其实讲到呢度咧，即系其实你又讲翻佢个政纲啦。其实佢个政纲，佢 promise 过你就系话咧， 佢 carry out 唔到。 系啦，廿三条嗰啲唔重要，冇迫切性，系嘛？即系佢亦都冇同你讲外国教育噶。但系问题就系话，喂，中共就系往往喺适当嘅时候，佢话僭建一啲啲政策过嚟，你就要食噶啦，硬食噶啦。 喂，佢硬食咗啦。喂，国民教育佢住，系咪？跟住喺呢一个嘅港独嘅议题上面，佢、被逼要转，即系摆硬个 态。 喂，呢样嘢其实即系你唔早去做，我俾钱你都唔好做。 嗱，土伯，呢个咪解释到咯？点解其实佢喺嗰个特首选举嘅时候，迟迟都唔交代嘅政纲，唔写个政纲出嚟咧？ 写 其实因为唔重要噶嘛，政纲系 亦都写唔到。 咁屌你老尾嗰啲乜嘢？你话咩？ 喂，所以呢个就系中港矛盾所在啊！啲人成日讲中港矛盾啊！喂，你睇林郑月娥就应该系中港矛盾嘅表表姐啦。 呢、這个我写得靓，当然系啦。 我写得靓个政纲，氹你香港人。喂，大佬，我点样交嗰个政纲俾阿爷啊？大哥， 唔系即系，所以你话，喂，即系嗰阵时阿胡叔嗰啲咪老实咯。而嗰啲即系你话有啲自以为是啊，譬如你话民主三百 plus 咁，即系你系医学界嗰咁嘅黄任康，好彩啊！我俾啲压力俾阿曾俊华啊，系咪？如果唔系啊，佢都唔会话，即系佢自己都会有啲褪态啊，咁样褪态又点捻样？即系政纲点捻样写系冇意思啊嘛！不嬲我哋讲嗰样嘢系， 仲有最重要一样嘢就系点解曾俊华后屘肯同你褪啊？ 啊， 因为佢知道你赢唔到啦。 系啊， 咁啊 ，please 晒你班傻佬咯， 就系咯， 你想要啊嘛， 你揾我寫嘅政綱啊，你 100% 要添啊，我寫到俾你。 係咪好撚天真？我哋嗰陣時一早已經講到話，政綱係唔撚重要㗎啦，真係。中央佢話，喂，張德江講咪有全面管治權㗎嘛，有全面管治權嗰個唔寫政綱落嚟。咁你讲你嗰啲咩嗰啲下面嗰啲写咩政纲系冇捻意思啊嘛，嗰啲系嗰啲全部一场戏嚟噶嘛，系嘛？咁所以你就话啦，唉，点解你话冇精英去加入呢一个叫治港班子咧？咁啊，董建华今日喺度噏，喺度鸠噏嗰啲乜捻嘢？即系哎呀，香港冇咩叫做系嗰啲吓治港嗰啲，唔系即系嗰啲训练政治人才啲学校啊，系嘛？即系又话，唉，即系唔够 政治人才靠学校拎出嚟咁样屌， 即系党校咧，即系跟住又话唔够钱多、啊。 你够系读公共行政咯，你喺城大屌，咁你好叻咩？ 系啊，咁跟住又话即系人工唔够啊，屌你老尾，用新加坡嚟比，即系喂，起码多你150,000啊！喂，屌你老尾！ 喂，全世界确实系新加坡系最高人工嘅啲高管，OK？ 但系香港咧，我哋求其一个咧，已经系怼低咗，即系英美嗰啲即系总统啊、首相啊，哥， 即系我觉得咁样， 唔系钱嘅问题， 唔系钱嘅问题。 喂，你揾得嗰啲人，嗰几十万人工，几多应该系三四十万人工， 系 十岁啦。喂，老实讲，中间有三分二嘅人工啊，系挨屌嘅啫， 系啊。 是在个在公众面前被人羞辱的，揾得咁多钱的人点会怕你的？以前啊，咪梗系怕你啦，应该咁讲啊，系咪？喂，以前我揾三四十万，佢屌人啊。 嗯。 而家我揾三四十万，好啦，即使你话多啲都好，啊，即系比以前多十零廿万啦，我而家系俾人屌啊，大哥。 其实系三方面嘅压力噶。嗱，第一方面嘅壓力就係中央啦，係咪？即係你都成日都俾佢訓話，俾佢屌啦，係咪？第二方面嘅壓力就係一嚟就係傳媒啊，同埋市民，係嘛？你見到喂，即係你其實有邊個位做得好嘅咧？即係你就算係高永文啊，即係你都好難去即係 啦。作為一個高官，求其 take up 一個 position，你諗唔諗到咧？我真係要實踐嘅政綱嘅時候， 嗯， 下邊有官僚抵制， 係啊，三係咯，唔係官僚抵制，三方面壓力啊，係 阿爺喺上邊夾住你，唔可以走過火位。 嗯， 好，跟住再嚟咧，就系民众嘅支唔支持？喂，官僚抵制已经好大镬噶啦，跟住你有好多 stakeholders 噶呢个社会里边，你唔好话净系民众嘅支持啊，唔系讲超过50%啊，大哥，你净系呢个强积金对冲啊，最要反对嘅咩有啊？咪商家佬啊，商家佬一定系少数噶，老细一定系少噶嘛，咁咪但民众嘅支持，咁你点做啊？咁你点做啊？帮我听。 咪同埋我哋都讲好多次啦，喺林郑选嘅时候，我都讲到佢一定系即系呢个宿命嚟，因为佢西味真系好浓，系嘛？即系喂大佬，佢嗰西环嗰阵味真系洗唔甩啊嘛！咁佢尝试过去洗甩佢，系嘛？即系民主， 唔系佢系 try 过嘅， 系佢有 try her best 嘅， 系。 所以我最近咧都收到个 message，就话咧，类似系胡志伟所讲出嚟嘅嘢，即系民主党啊，即系 移中流程。 大和解，即系阿杨岳桥啊嗰啲讲嘅，甚至乎系郭荣亨话咧，有一次佢见完佢之后嘛，觉得 OK 嘛，吓、啊、觉得佢有诚意解决啲问题。我觉得佢哋全部咧都系听咗呢个 message 出嚟嘅。我后屘我事后总结啦，我个零两个礼拜之前先见嗰个朋友，同嗰个朋友食饭，即系佢好近阿爷嗰啲友嚟嘅。佢就话：，你哋大概意思就系、是、你俾个机会林郑月娥啦，佢一定系同施威。唔同噶，你唔好咁快扣佢一顶帽子先啦。咁我话我都同意，我系佢去到选举完咗嗰个阶段，有乜嘢可以建立自己嘅民望同威信啊？唯有就做啲好事嘅啫，系咪？因为你已经系低位啦嘛，你话高位跌落嚟就好快嘅，因为民众两嘢就唔支持你，但系你喺低位弹上去相对容易嘅人嚟噶嘛，咁所以你咪做啲好少少嘅嘢。但系你睇今次嘅成个高官。甚至乎行政会议嘅结果，系完全你睇到佢咧，都系完全喺十字路口里边。呢、這个十字路口嘅意思就在于咩咧？行前唔得，行后唔掂，转右唔得，转左唔得。 同埋我觉得咧，你系最吓怕嗰啲所谓商界精英咧，其实一个好恶劣嘅先例就系呢个许仕仁先例啊嘛，系嘛？即系我就算收钱，系嘛？喂，原来其实系会。清算我嘅， 系嘛？而即系政治嘅前途，喂，其实喂我自己以后喂安唔安稳，其实系要睇上面嘅权斗嘅结果嘅。喂，即系你上面嗰个叫做系啊，喂啊诶呢、这个港澳办啊，阿、啊、廖大叔啊，喂，即系佢失势，咁你就扑街噶啦，系咪？即系你。其实你系你就算收钱，有钱收都冇用嘅。 尤其是你讲呢个 point 就中啦，有商界里边啲友，有边个冇搞呢啲嘢嘅？ 咪就系、是、咯， 系咪？不过系走紧法律啦，或者冇人知道，系咪？即系好简单啫。求其我哋请个人翻嚟，其实想使啲钱，佢就咪话咩顾问合约咯。即系其实你想送钱俾佢使啫嘛，咁用乜意啫？屌，系咪啊？咁但系个问题就是、喂，你一翻政府部门。出事噶咯噃，然后利益都算，系咪、嗯？同埋仲有一样嘢，当你冇一个政党制度嘅时候，你点样培养政治人才啊？我而家回应翻头先讲老董嗰样嘢， 嗯， 你点样回？你点样可以培养到人才出嚟啊？ 呢、这个就系啊！ 喂，只有政党，第一佢属公共政策，佢、啊、有一套清楚嘅政治信念，同埋对政策问题一个分析同埋睇法。 嗯， 第二佢系近民众噶嘛？ 系，同埋即系 政党你要攞。群众嘅支持即系攞选票啦， 同埋阿老董都戆鸠嘅，佢就话喂，即系佢话唔够钱多嘛，你几多钱先够钱多啊，大佬，即系你嗰阵时 冇用噶啦，因为真系做得嗰啲有，真系可能出到去咧都好难揾到第二份咁高人工嘅嘢， 系啊， 即系以嗰班而家嗰班班底嘅人嘅能力啊，大部分我唔敢话全部啊，系都系要退休咁滞噶啦，嗰班友呢个此其一，第二就系。喂，大佬啊，唔系个个可以喺个热厨房里边夹做喺度做夹心人嘅，大哥，系咪？喂，所以你高官问责制唔系配合一个普选，在中间有一个政党作为缓冲嘅时候，你点揾到人才？ 先天性不足啊嘛。 喂，你个行政长官又话佢唔可以有任何政党嘅背景，咁咪揾咩人啊？喂，我梗系揾翻同我。挨咗十年八载嘅人喺个政党里边，因为我做咗行政长官啊，嗰啲友都系全部我都系我啲靓啦，难听啲讲就系、是，因为你捧我上位啊嘛。喂，咁我都可以喺我嗰度拣啲人啦、啊，或者隔篱党近我哋嘅党嗰度拣啲人才出嚟啊。大佬佢系咪识财金噶？你而家俾阿汤房波又揾阿任志刚入去行政会议夹住佢咁，咩意思啊，大哥？不如你揾任志刚好过啦。 其实系啊，其实即系你， 系嘛？ 你 而家你几廿岁人， 你成个行政会议咧，其实等于你话三大靠山啊嘛，系嘛？你一个就系任志刚啦，系嘛？陈志思啦，咁啊，仲有呢个叫做系个女人叫咩名啊？ 查史美伦 啊，查史美伦啊嘛，系嘛？你三大靠山喺度，喂，咁即系呢三个人，即系坦白讲，如果你去到行政会议讲一啲重要嘅金融政策，喂。你唔夠班咧，你真係俾呢三條秒你，係嘛？即係你好樣衰啊！其實係，係嘛？喂，譬如好簡單啫，喂，我陳茂波，你夠唔夠膽喺行政會議嗰度同人講？喂，我要取消聯繫匯率，係嘛？ 佢唔識講， 你可唔可以 convince 到呢三條友啊 ？Accountant 唔識講啲嘢噶，所以話俾講清楚俾你聽啊， 係嘛？ 真係唔識呢啲嘢，唔好以為 accountant 識啊！ 即係你唔識， 喂，嗰啲係經濟嘢嚟㗎，嗰啲係政治經濟學嚟㗎，唔關 accountant 事㗎，大佬。讲税制都未必识话俾你听，嗰啲都系我哋读 public finance 嘅嘢嚟噶，大佬，即系我哋读 social science 嗰啲 都 识噶，所以你唔好走去问陈茂波，加咩税，减咩税嗰啲咁样，喂，佢边度识啊？喂，我哋就系根据而家现行个税制话俾你听，我计条数出嚟俾你交几钱税啫嘛，喺呢度可以悭到税，嗰度可以悭到税咁样啫嘛。点可以利用香港作为呢个离岸嘅特色？你可以免税咁。喂，咁嗰啲同个税制系冇关系嘅。如果要改革嘅话，同财富分配冇关系嘅，同经济增长亦都冇直接关系嘅，冇直接啫吓、啊。喂，咁你汤房波识春啊，大佬。 嗯。 喂，我系佢细字，不过佢好彩，佢好似嗰阵时候同张文光系同学嚟噶嘛。好易读经济噶， 系啊系啊， 不过唔记得咗好多啦。我都读经济啦，嗰阵时候屌都唔记得晒啦，全部唔见得九成俾恩先生啊，大哥，同埋而家你 update 咗好多噶嘛。 嗯， 所以今次你睇到佢成个班子，就算你行政会议都系噶。嗱，你睇个名单， 行政会议，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 好， 新名单出炉，汤渣、任总、火影健齐齐入局啊！ 头先讲过啦，即系林太好诚恳咁请我啦。 得啦得啦，知你威啦， 话唔入话唔入，结果弹出又弹入，意料之内噶啦。不过下届行会成员嘅名单又何尝唔系同佢个所谓新班子一样？ 冇乜惊喜，亦都等于冇乜惊吓啦吓。 恭喜喎！ 啊，唔知全句系咪我真系恭喜你啊！除了火影健将会接替做了14年的堂哥，永续工联会的一席非官守成员新丁，还包括民建联的北极企鹅，而刘皇叔的仔就会顶替同属乡议局的张学明。闷啊你，但这个又怕你不识，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来的。嗱，唔少得嘅梗系分饼仔啦。竞选办主任陈志思做行会召集人，加埋都有份帮林郑岳保财金嘅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仲有全国会升咧做律政司司长，结果做唔成嘅民主思路汤家华，内界都有个安慰奖啊。 我唔清楚点解林郑会系委任汤家华入去行政会议，但系如果林郑月娥系希望同民主派沟通嘅话咧，汤家华系唔能够代表到民主派嘅。 這個行政會議的組成裏面呢，亦都是一個很明顯的是沿襲著過往的政治分赃的一個路線，是完全體現不到究竟林鄭月娥在選舉期間所說她希望帶給香港市民一些新的面孔。 什麼不新啊，這都繼續留任的，個個都有新的帶給大家，新的歲數。 那啊，有好多即係都係舊面孔啦，咁你唯一就比較即係搶眼少少嘅就係鳩毛頭啦，係咪即係我哋親愛的鳩毛頭啦，咁佢又真係好厚面皮㗎喎，佢話自己代表泛民喎，大佬 唔係佢咁講，佢今次就講得幾 humble 嘅，係咪佢原話大概意思 擴闊咗光譜， 佢話我可以反映泛民主派意見，不過呢就即係唔可以只係靠我一個人咁上下意思嘅，佢講得 humble 少少嘅，不過好明顯就行政會議以前真係叫行政局啦，我哋僆仔嘅時候讀書嘅時候 ，Executive Council 英文就冇改，但係以前係嗰啲精英嚟噶嘛。 係啊， 以前係揾有咩人啊？匯豐大班、怡和大班。 哦，你講十九年前啦， 馬會主席係咪？嗰啲真係高不可攀嘅，即係呢啲真係叫 blue 筆啦，大佬。 係啊， 係咪有錢人嚟噶嘛？社會嘅精英嚟噶嘛？同埋呢班人唔係作為一個政治攤派同分赃嘅工具，所以今次阿偉又答得中喎。喂，你而家好明顯，例如你揾黃國健代替鄭耀棠，咁你即係要工聯會揾個左仔代表啦。劉偉強代劉皇發，即係兩仔爺係嘛？即係封建制度王朝咁父傳子。 咁呢個官二代 揾呢一個嘅鄉議局，咁但係你又冇發叔嘅手腕咁好喎。 係噶， 係咪？你又冇咁叻喎？你知道富二代、官二代嗰啲大佬，即係都係 hea 下 pay boy 嚟嘅啫嘛。好啦，跟住你揾喂自由党，你揾个最冇民望、最难顶嘅张宇仁， 咁佢做开啊嘛。 咁跟住你整个汤家华，咁你又以为系即系代表咗民主派啊？系做唔到噶嘛呢样嘢。不过嗱，我估阿爷用咩角度去谂咧？喺而家嗰个行政会议又好，高官问责制里边又好，你可以反映到个现象嘅。一罗志刚同埋呢一个汤家华。你做反对派还做反对派，这两个就是我底线，这些人就是我底线，温和民主派的底线。其实他们已经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了，不要说距离我，我是 更远的，就算你距离泛民里面的梁家杰、余若薇甚至何俊仁那个 level 的人都很远了，李柱明那些人 level 很远了，他们都够温和的了，都是理性的了，都唔系话要 top out the government 要推翻个政权嗰种噶啦。罗志刚、汤家华都距离佢哋好远。咁呢度阿爷就 set 咗条底线俾你啦。嗱，我以后会揾嘅人就系呢啲友。你死未？嗱，当然佢唔系谂住解决问题噶，而系 set 底线俾我哋作为一个示范效果。嗱，你要即系走入官场啊嘛，你要搞政治啊嘛，你谋一官半职啊嘛。嗱，呢啲人就 OK 啦，学佢啦你。 不过你讲到泛民呢度咧，我哋时间都即系差唔多啦，咁我哋转头再嚟即系讲讲啦，我哋第二节。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